进城呢，捉进。 一花，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那说不定。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好好好，但愿如此。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在眉瞪眼翻。 啊。你是说我嘞？ 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银欢，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可就急死了。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我跟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银欢，恁娘丑，俺娘也丑，两个娘丑的不相同。变成生产劳动手，恁娘把你留城市一心要把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握住后腿死不丢，两条道路由你走。虽思想一想

变换呢，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 没啥，这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没错， 瞧着， 哎， 来，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借几个鸡蛋来， 咱家不是还有嘞？ 你碗那都快放坏了。 双胞胎娘， 哎， 你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 哎，双胞爹， 啊， 你等等啊，等等。 哎呀， 爹， 啊， 你坐呀。 我不累，你坐吧。 爹， 啊，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鲜。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 小马爹， 哎， 路过供销社，我烧瓶酱油来。 哎，中。 娘啊，咱这还卖酱油了？ 哟，咱没有卖酱油了嘞。银环呐，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路里呀，别说是吃的东西了，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也是样样不缺，像这啥。这杯鸡杯钢杯水儿，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歇着吧，我去做饭去啊。 哎，娘， 哎， 我帮你烧锅吧。 不用，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快坐下歇着。冰月，俺家呀离这可近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去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银环，你可一定去，你要是不去呀，我可不依你。 我走了啊。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呢？我去接去。哎，去。

人家不知道。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看我不刚要说去。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还能跟他吵？ 那到底是咋了？ 哎呀，你别管，去干活去，干活去吧。永焕， 永焕。 你就先歇会儿吧。 我跟你说我累了， 你看你别急了。 咋？给你说话还得小人硬着。 哎，你看你 啥？ 好，你慢慢谈吧。你好。 你看，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几句话了。 二大娘，你别开玩笑了。 哟，银焕呐，一会要担不了一桶就先担半桶吧。哎，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干起活啊，你可不他那腰板硬。要是累了啊，到那师叔底下歇会儿再干啊。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 都知道了，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捧一个女学生看看。 哎，有你胳膊还吹三吹的， 就是你。 那 真 是呀，南星叔，那还是给他说着话呢呀。 我知道年轻人。 你有菩萨了， 是有菩萨 了，我是看你了，我是骂你了。哎，都看看，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局上火说，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圈了。 哎，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呢，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又摸不透。 哎，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这就不赖了。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 哎，也许呀、啊、根本就没啥本事。 上学了你们干活去， 干活去， 走 干活 上台台 过来 哟。 上河南 到， 你说那叫啥话，对不对啊？ 哎，咋了？ 对不对？ 不对， 什么不对？假不对？ 真不对。 哎，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个女孩子，